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十三集，鼹鼠用那双小眼睛盯着其他六个人，视线最后落在了又矮又瘦的15岁小姑娘彭玉文身上。 这个燃料最瘦了，就拿你当火心。那个最胖的留到最后，火鸡最后要用大火炙烤。这个秘密我谁都没告诉，这样的火鸡最美味了。 彭玉文吓得脸色惨白，往后逃跑，鼹鼠却飞到他面前，抓着他的头发就往后拽。彭玉文痛苦地嘶嚎着，李斌咬紧牙齿，一把拉住了小姑娘的右脚，怒吼道： 不能让他抓走这个小姑娘，他被抓走了，下一个就是我们。 唐默还没冷血到眼睁睁看着一个未成年的小女孩在自己面前被抓走而无动于衷的程度，他抓住小女孩的另一只脚，黎文哆哆嗦嗦地抓住了小姑娘的腿，女大学生林巧也鼓起勇气抓住小姑娘的另一只腿。洛风城直接一脚踩在了鼹鼠的脚上，他的角度十分刁钻，踩中的是鼹鼠最后一根小脚趾的指甲。洛风城用尽全力的一脚令鼹鼠发出一声痛苦的吼声，但定睛一看，那指甲坚硬如铁，根本没踩出血，只是令鼹鼠放开了抓着小姑娘脑袋的手。众人齐力把小姑娘拉了回来。两米多高的巨大鼹鼠咆哮着怒吼： 我现在就要把你们全部当成燃料烤我的火鸡。 叮咚，支线任务一触发，为可爱的鼹鼠叔叔烤一只火鸡。 七人的耳边都响起了这个声音，这他妈是一只可爱的鼹鼠。所有人现在都恨不得把黑塔撕成碎片。唐默隐约觉得这句话似乎有点耳熟，可眼下的形势根本不给他时间思考。鼹鼠挥舞巨爪将李斌拍开，女大学生和小女孩看到这情况都吓得往一旁逃跑。唐默赶紧说： 别跑，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分开只会被他抓住。 小姑娘还是跑开了，毕竟年纪小，他吓得逃跑也可以理解。女大学生鼓足勇气跑了回来。 接着 洛风城拔下了火鸡的两根鸡腿，扔了一只鸡腿给唐默，谁料力度没控制好，砸在了女大学生的脚边。这是一只巨大的鼹鼠，这只火鸡也是一只庞大的火鸡，它的鸡腿好像一根球棒，硬邦邦的，完全可以充当武器。洛风城拿着一只鸡腿，女大学生犹豫了一瞬，拿起另外一只鸡腿，两人一起向鼹鼠冲去。鼹鼠此刻正一爪子挥向李斌，突然听到声音，他停住动作，转身看去。李斌咳出一口血，用哆哆嗦嗦的双臂抓住了鼹鼠的一只腿。 快点儿！ 洛风城和女大学生从左右两侧同时冲了上去，挥舞鸡腿砸向鼹鼠。鼹鼠被李斌死死抱着，根本无法躲开，两根钢铁般的火鸡腿就这么直直地砸了下来。然而就在这一瞬间，鼹鼠举起双爪挡在脑袋两侧，火鸡腿撞在爪子上迸溅出金属火花。鼹鼠慢悠悠地挪开双爪，尖锐的长牙嘎吱嘎吱地磨着。 烧了你们，把你们都烧了，烤火鸡。 李斌绝望地躺在地上，到这时候还努力地抱紧鼹鼠的腿。忽然他睁大了眼睛，眼中再次燃起希望。他看到唐默从后方冲了上来，不管不顾地冲向鼹鼠，但是他的手上连一根火鸡腿都没有，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希望熄灭。李斌大声吼道： 你别送死！ 眨眼间，一根巨大的火柴出现在唐默手上，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厨子倒在远处的地上，生死不知。小姑娘早跑开了，不知道在哪里。李斌、洛风城和女大学生都惊愕地看着这根突然出现的大火柴。巨型火柴破风砸下，猎猎响起的风声暗示着这根火柴有多么暴力。他们激动地看着唐默和他手上的火柴，看到那根火柴即将砸在鼹鼠的头上。忽然，鼹鼠伸出双爪，将这根火柴稳稳接住。不只是他们，唐默的心也一下子坠入冰窖。火柴的冲力让鼹鼠往后退了两步，但无论如何，依旧没有伤害到鼹鼠。鼹鼠拿着火柴，低头看向唐默。唐默抿紧嘴唇，大脑飞速思考自己那个该死的异能还有没有其他作用。谁料鼹鼠并没有再攻击，他侧过头，左手抓着火柴，右手托着大脸，做了一个很多宠物狗都会做的可爱动作。 嗯？你怎么会有马赛克的火柴？ 鲜红色的鼻子在空中动了两下。鼹鼠嗅了嗅，再睁开眼，奇怪地说： 嗯，你身上有马赛克的味道，一股很嫌弃很嫌弃的味道。 大鼹鼠用尖锐的爪子在巨型火柴的火柴头上轻轻磨了一下，咔嚓，一缕火花在鲜红色的火柴头上闪烁。很快，汹涌的火焰吞噬了整只火柴。大鼹鼠将火柴搁在地上，用长长的爪子串起庞大的火鸡，放在火焰上炙烤。女大学生去墙角扶起厨子，抬头说： 他没事，昏过去了而已。 唐默和黎文把李斌扶了起来。除了昏迷不醒的厨子，其余六个人坐在一边，离那只大鼹鼠远远的。然而，这个地下洞穴就只有这么大，哪怕坐在最远的位置，噼里啪啦的火柴燃烧声和火鸡鲜香诱人的味道都无法避免地传了过来。鲜亮的肉油在火鸡紧致的肉上缓缓流淌，最后滴到熊熊燃烧的火焰里。唐默从没闻过这么诱人的香味，没有用任何佐料，只是单纯的把火鸡放在火柴上烤，不属于肉类的香味就钻入了每个人的鼻腔。巨型火柴把洞穴照亮，让众人更看清了那只火鸡。色泽焦黄油亮，外皮略焦，随着噼里啪啦的火焰声，外皮被烤得更加发皱酥脆。哪怕没能吃进口中，都能想到这是什么样的美味。所有人都咽了口口水。火柴燃烧成灰烬，火鸡也已经烤好了。大鼹鼠盘坐在地上，小眼睛里放出金光，那锋锐的爪子和巨硕的利牙压住了六人抢火鸡的冲动。唐默远远地看着大鼹鼠，一口咬在了火鸡上。在吃到火鸡的一瞬间，表情变得无比柔和。 用马赛克的火柴烤出来的火鸡，可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我谁都没告诉，这是我过过最幸福的感恩节。 大鼹鼠用牙齿撕咬着火鸡肉，根本不理会那些坐在远处不断吞口水的人类。大鼹鼠这样，唐默几人也没法有怨言。还清醒着的六人中，就属唐默最有战斗力了。可哪怕是他，努力地利用那本贱兮兮的书，在只收集到一个异能的情况下，使用异能发动偷袭，也被对方一爪子拦了下来，还被抢走了火柴，当成燃料烤火鸡。大鼹鼠的表情有多享受，六人的肚子 就叫得有多响亮。似乎是心情愉悦，大鼹鼠吃了一口鸡腿后，咬着另一只鸡腿，嘟囔着说： 你怎么有马赛克的火柴的？ 对方突然问话，唐默微怔，冷静地说：之前不幸碰过一面。 哦，小马赛克这次是纵火了还是杀人了？其实她是个听话懂事的小姑娘，只是爱好特别了一点，你一定也觉得她很可爱吧？ 总觉得这是一个一触即死的致命问题。唐默在自己的小命和良心中无情地选择了前者。 她真的非常可爱， 唐默面无表情地说。大鼹鼠点点头， 是啊，她和我一样可爱。 你开心就好。大鼹鼠吃完了另一只鸡腿，开始吃鸡翅。他动作极快，几乎是眨眼间，锋利的爪子就把鸡翅上的骨头拆开。唐默双眸一缩，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大鼹鼠想杀了他们七个人根本是易如反掌。那他刚才还折腾了那么久，难道是在玩？大鼹鼠傻乎乎地吃着火鸡，哪里知道唐默心里已经思索许久，全身戒备起来。大鼹鼠一边吃肉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的火柴，马赛克的火柴是烤火鸡的最好燃料。但是这个小姑娘一点都不懂事，说要拿火柴去放火，从不肯给我一根。 唐默提醒了一下： 你刚才说她是个听话懂事的小姑娘。 大鼹鼠摸摸脑袋说： 我有说过吗？我不记得了。 大鼹鼠很快转移话题： 按照常理来说，你们不该在这个时候开始攻塔的。马赛克的火柴是一样很好用的武器，可以伴随你度过第二层，到第三层也能勉强应付那些恶心的臭虫。我真是幸运啊，提前碰到了你们，提前享受了我的火鸡。感谢黑塔，感恩节快乐。 唐默小心翼翼地看着大鼹鼠，忽然他的手被人轻轻碰了一下，他转身一看，洛风城做了个口型套话。唐默早有打算，他趁着大鼹鼠心情很好的机会，看似随口地问道： 我们不该在这个时候攻塔吗？ 大鼹鼠吃着肉点点头。 就以你们现在的水平，有几个人觉醒了异能？如果是正常模式下的第一层，你们刚进来就该死了，甚至进不了我的洞穴，那些地龙在上面就能把你们咬死。 洛风城抓住关键词：异能，正常模式。大鼹鼠只回答了后一点。 对呀，你们现在不是在玩智障模式吗？ 好像一开始黑塔确实有说过，这是第一层的智障模式。一只火鸡已经被吃到一半了。唐默看了一眼火鸡残骸，他虽然想知道异能的事情，但现在他有更重要的事情想要知道。 鼹鼠叔叔，到底什么是攻塔？ 攻塔就是攻塔，你们现在又攻不了塔。只是因为有个偷渡客意外达到了攻塔层次，你们才被他强行拉入游戏。 声音突然顿住，大鼹鼠舔了舔爪子上的油脂。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感谢那个偷渡客？要不是他提前开启游戏，你们也进不来。你们进不来，我也吃不了这么美味的火鸡。可是他是偷渡客呀。 什么是偷渡客？大鼹鼠突然抬起头，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偷渡客就是没经历过游戏，以其他方式登陆黑塔的，他们都是最恶心的小人，只要抓到一个把他吃掉，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我最喜欢吃偷渡客了，他们的肉又香又嫩，还蕴含了强大的力量， 每一个偷渡客都拥有异能。 六人互相看了一眼，就连初中生的小女孩都明白，这个登陆黑塔的人指的可能就是他们这些活下来没有消失的人。唐默听得头皮发麻，但他依旧保持镇定。 那他们到底是以什么方式登陆黑塔的？ 大鼹鼠的牙齿上下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 进入黑塔的方式一共有三种，三种结果产生三种身份，就是正式玩家、预备役和偷渡客。正式玩家是在三天内参与黑塔游戏，赢得胜利，获得黑塔正式承认的玩家。预备役在三天里没有参加黑塔游戏，但参与了其他游戏，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黑塔认可。他们以后只要赢得一场黑塔游戏，就可以晋级为正式玩家。最后，还有他们，我最喜欢的偷渡客。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